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的 北京 Music Radio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雨允，让我们在经典老歌中寻找逝去的时光。风飞沙由歌手迪克牛仔演唱，发行于2007年。这首歌脍炙人口，励志励情，曾风靡一时，是迪克牛仔的代表作之一。迪克牛仔唱功出众，嗓音独特，他们演绎的这首风飞沙有一种沧桑的味道。 扛起了边疆，风霜了脸庞，望不见故乡。蔓延的黄沙，蜿蜒的伤疤，没有泪流下。我就像风飞沙，何时能停下？我向苍天呐喊，想可以悬崖。肩上的月光，它破了雪花，想念你家乡。无情的步伐，无悔的情话，一向的沙哑。我就像风飞沙，放不下你牵挂。无奈岁月不等，回头已白发。 曾期待的其实的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，你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找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 爱你千百回，由梅艳芳演唱，1999年推出。在歌坛，梅艳芳19岁出道，多次获得香港最受欢迎女歌手奖，刷新了唱片记录，是香港流行歌坛的标志性的人物。她那凄迷的歌声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。 日夜为你着迷，时刻为你挂虑，思念是不留余地，一世曾经沧海。是百般煎熬，终究觉得你最好。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，心中念的是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，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。一转眼青春噩梦虽然如梭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。天知道什么时候地点愿意会分手，只有能爱就要爱个够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天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

中的美丽，这首歌由韩红作词作曲并演唱，收录在她1998年发行的专辑《雪域光芒》当中。风雨中的美丽，旋律流畅，歌词直白又贴切，朗朗上口。韩红的演绎又为这首歌增添了独特的美感。 一次一次告诉自己，外面的天空也很美丽。 还是

连赢四盘了啊，这住新家就是不一样啊。 儿子给定的装修靠谱呗，没花多少钱，装得漂亮，住得舒坦。 定了哪家啊？ 全包圆啊，999一平米，全名牌，那小子干的叫一规矩，啥都甭管。 那我闺女那80平8万就装完了。 对，全屋实木家具，还送好几件电器，连灯和窗帘也齐了。快点400-606-8866抢定吧。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啊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再祝父亲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随我到手门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金烛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回能爱不有多长，地有多远？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。这笑有多危险？是穿肠毒。